把你整个心都交给我，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，越是没有你越是辛苦。我想起了遇见你的时候，想起你眼神中的温柔，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，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怀里的颤抖，似乎那么害怕失去我，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， 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作为国内目前发展最快、规模最大的在线移动音频分享平台，喜马拉雅 FM 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3.3亿人，活跃的用户日均收听的时长为124分钟，平均每天就有9000万次的播放。于是，在上下班的路上，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：很多人都会插着耳机，打开喜马拉雅听自己爱听的内容。可是，在大家的概念当中，喜马拉雅是一个音频 APP。但是我所了解的喜马拉雅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音频 APP， 也不仅仅是重新的定义了电台。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，今天就跟随老板说一起去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喜马拉雅。喜马拉雅 FM 的 CEO 于建军提出，要以知识付费来分享人类的智慧，构建音频创业的生态圈。这样一个观点一经提出，让圈内的很多人大呼有点意思。喜马拉雅 FM 在2016年6月开始推出付费音频《好好说话》，正式进入到了知识付费的领域。目前不仅有马东、吴晓波，同时还有龚琳娜、华少、乐嘉等等2000多名知识网红和超过10000节的付费课程。而这样的课程也因为精彩的内容和名人效应，吸引了大量的用户。在一次经济峰会上，于建军先生呢也分享了喜马拉雅做知识付费产品的过程和心得。于先生说，去年的6月份，喜马拉雅开始从事内容付费这样一件事情，可是最后花了2天的时间头脑风暴，整理出了一个词，叫做分享人类智慧。从古到今，很多的智慧呢都是通过书面的形式去传承的，但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，音频可以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媒介，它能够更好的去记录、传承和分享各个行业的智慧。所以他们希望让知识、智慧像水和电一样无处不在，随取随用。根据于建军先生的分享，我们发现好的节目都有这3点的特点，那就是有干货、娱乐化的表达和人格化的背书。如果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把它讲得好玩又口语化，而且通俗易懂，那这样的内容一定非常的吸引人。那除了干货之外，还有一个词就叫做提升。提升指的是提升思想和认知的水平，比如说商业以及财经的内容，还有可以提升个人技能以及提升职场成长类的内容，都是深受用户的青睐，而这样的内容用户几乎都会进行买单。而在推广知识付费产品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前期准备工作。首先是前期策划，在选题上以及节目核心的内容构成上，会有专门的团队参与进来，他们和用户接触的呢会非常的多，因此也会有很多的建议。其次就是掌握一定的数据支撑，在喜马拉雅的后台系统当中，每一期的节目都有很多的数据指标，不仅仅是年龄、地域，更重要的是有多少用户听完了，有多少用户是没听完的，跳出点是什么地方。而这样一个数据对于创作者来说非常的有用， 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了解用户的喜好，所以用户呢也一直是互联网企业最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重中之重。在2016年之前，知识传播主要是以文字和视频的内容为主，而在2016年之后，音频类的产品快速的崛起，和文字视频构成了知识变现的三大载体。喜马拉雅 FM 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当一个企业切实地分析行业领域的走向，也考虑用户感受并做出更改的同时，应该也会在发展上有所突破。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在音频领域，喜马拉雅的发展一直都是一个典范，而我们也相信以用户至上的互联网企业能够走得更加长远。感谢收听本期的老板说，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心中你永远存在。

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。爸爸总是说我没事，吃过饭了，不要担心我。可事实上，因为工作的负担、精神的压力，很多的健康问题经常会被他们忽视和拖延。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，有将近50%的成年男性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健康困扰。父亲节到了，那除了礼物之外，我们还要把健康的提醒送给爸爸，因为没有健康，成功同样是没有意义的。同样在这个父亲节，九六九也要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。

松这种平凡，一两句唱不完，恩重如山，听起来不自然，回头去看，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。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，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，足够我生活，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，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。哦，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，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。哦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，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，足够我生活，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，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。哦，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，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。 在这个城市当中住着很多人，有的人我们认识，有的人我们不认识，可能有一些人会有几个共同的好友，可能他会存在在你的朋友圈里，熟悉了，亲密了，然后久而久之都不联系，又会将双方都拖回到那种陌生的初始状态。记得曾经看到过一个理论叫做六度分隔理论，其中有一句话说，我们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中间的距离都不会超过六个人。听完这句话，细细想来，倒是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还真的是蛮近的。就像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，或许我们中间的距离也只有六个人的距离吧。穿梭在人群当中的你我他，没有人能够预知我们的明天还会遇见谁，所以我会在夜晚来临的时候期待着第二天也快点到来，因为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。这里是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说到这里，突然想要推荐给你一首歌曲，来自他呀，蔡健雅，《陌生人》。或许此刻我们还是陌生的状态，但是在未来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结识到自己生命当中最难忘的朋友，也可能会遇到最难忘的他。 一朵云囊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忽然相遇解脱。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，都明白什么都变了，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，在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，地球它又公转几周了、我不能过了，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，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，我不恨你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，当我了解不爱了，连回忆都是负荷，一转身谁能